吹动夜声响，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，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，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， 沿着烛光遮住夜更长， 夜更长